刹那划过心房。 夜晚冰冻时分，都是往事，都是寂寞，都是夜归人。但是别忘了，还有夜歌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。我是吴兆彤。 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 一个人都习惯了， 我是陈晓。 到了夜里，除了收音机， 慢摇节奏呢， 也没谁能陪我。 人有关，我觉得他的音乐

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人生月末转瞬间过，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，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全是你和我，但你却说太遥远，梦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在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，真的吗？我不信，我想试试看，我现在就去。 是你和我，但你却说太遥远，梦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，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

爱，你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， 人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。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爱是忐忑不定。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、啊、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 出差了，一走就是一个月，我一个人守着空空的房子，好安静。我不是怕黑，真的就是有点想他。 离开是早了点，翻云覆雨的时间嫉妒了你的红颜。 盏灯不断舞动，闪过了我的瞳孔。醒过来，原来没有。 天后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短暂的笑容，是命运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。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，平庸的生命从此不孤独，告诉我多爱你，虽然都没有用，也有过一点点感动。两个人的终点只有两种，不能够停下来，只有流动。告诉我你发现没有了我的天空，不再相逢。 来自于谢霆锋的一首《边走边爱》。边走边爱有时会很累，对于此刻还在路上的你来说，不如找个地方静静地等着。爱从零开始， 思念爱出现那一小时，生命中第一个宝石，打一把记忆的钥匙，我想再看时间在爱情中写字，第一句写的是什么？回忆是不说谎的镜子，我们终于诚实。爱从零开始，而那一秒钟已经遗失。等有一天我们 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着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曾经被你和我闹得像发了烧，怪不得沉默还没过期就失效。这样也好，一路太精彩，结局不该逊掉。虽然我们都因此睡不着，我知道你不敢看我脸上那个勉强的笑，因为你能看穿我厚重的礼貌。咖啡的味道不需要品尝，我就能够明了，没有加糖一整个苦到焦。 喂，是我，今天还好吗？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。没事了，早点睡吧。 我知道你也会向朋友们探听我的消息，就好像我走好几线才是陪你，留点距离，默默的关心，却那么想逃避。面对过去，我们没有勇气。 这是 Tank 的一首《几分之几》。我数学学得特别不好，什么几分之几啊，总是弄错。 可有人说数学好的人感情都很幸福。哎，我想问问，真的假的？比例有多高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现在就把数学好好再复习一下。这样吧，给你一天的时间教我答案，明天我们夜歌再见。 记得那天晚上你对我说，想到海边去走走，看着你的表情，我知道你心里头有话想说。看着波浪匆匆来了又走，不变的是海的辽阔。或许爱情也是来了又走，不变的会是什么？你说爱对你终究太沉重，心中太多牵绊让你无法洒脱，不能继续爱我，不想一拖再拖，不愿让我空等候。你说你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得亲口说出或许该分手，而你最事情是解脱。你说你最感动的事情是看我微笑的说一切我都懂，而你最幸福的事情只是爱过我。看着白云缓缓夜空，虽然爱情也是来了又走，希望不变的是灵魂。你说你最就是得亲口说出或许该分手，而你最无奈的事情是解脱。你说你最感动的事情是看我微笑的说一切我都懂，而你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爱过